这树不可离开我口，我就越思想，这样我便在道路上灵通，祝福在我里面增长。我寻声阴深的手，我所做的都结果子，我虚声在他眼前，我的生命就也开花。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安适后结果子，我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在他家中的平安里。你的花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